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天天给大家拜年啊。哎，其实春节的节目我一直建议应该给我们取消了，因为咱们是跟着新闻走，那谁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都是要事先录好，这个时候咱们都在家过年，所以就真不知道聊什么。 不见得吧，春节的时候春节本身就是新闻啊，那我们可以讲一下春节这个 预言性的。 对，不是啊，春节本身虽然我们讲了17年都讲一样的题目，对不对？ 真的是， 我小的时候是过年的时候要跟长辈磕头的。 要跪吗？ 对啊， 也要跪的，叩头啊，对，叩头鞠不是鞠躬。 前一阵儿你们上海好像搞这个来着，有一个学校 真的 就是让这个全体的小学生啊，他们的家长就坐一排，但是引起争议，你知道吗？家长坐一排，然后这个老师领着小学生跟我们的父母跪拜啊，就跪感谢他们不杀之恩，不是不杀之恩，感谢不杀之恩是吧？感谢他们什么养育我，哎，这父母就流泪。 我觉得变成一种社会公理也不好，这只能以前家庭里面，我觉得还是好的。 现在可能倒过来了，爸妈跪着拜小孩。那是特别是那些富二代啊，就受拜，爸妈求他们，你们不要乱飙法拉利，应该爸妈给小孩跪。 真是。所以呢，咱们一开始啊，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动物界的情况，是吧？今年是羊年，对吧？那咱们就看看松鼠。 终于马年过去了。 终于马年过去了。对，咱们看看鼠辈有多么可爱。 不会有问题吧？待一会儿， 他把个花生，要不说你说这个动物啊，真是没有咱们人那么多烦恼啊，一切都是天然的。你说我昨天看这个老子，我看见一段，老子就是说啊，就是说上德就是自然的，是天性，这是最高的道德。上德不行了呢，才搞这个下德，比如说像这个讲仁呐、讲义呀、就开始就是这是第一个档次的了，然后呢，最下边就是礼，这个老子就是说啊，礼就是祸乱之首，就是他跟孔子，他反对孔子的这个，就说到你这个讲礼貌的时候，已经是强扭的人们遵循一个规范，到这个时候啊，其实他认为反倒是叫忠信之薄也，祸乱之首也，就是讲这一套的时候，靠礼来维持社会的时候啊，你的忠和信呢、已经很凉薄了，就是说，而且呢，叫做什么呢？这个，他叫圣人不出，这大概意思啊，就是因为有圣人，所以才天下大乱，因为你树立了一个所谓善的标准，所以才有恶的横行，这就是老子的思想。所以我就想，他就说的最高的道德就是像这个动物一样，他没想过，他没什么道德困境哈、他想怎么着他就，他本能本性。这是老子羡慕的。 当然从儒家不是这样看法嘛，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规范哈，可是儒家的看法就是你把那个所谓的规范做久了，做习惯了，它就内化了嘛，就是你嘛，就是你内心里面的东西，你根本不需要那个不是外面的框框，那就是你的自动会讲嘛。像我们刚说子东说要给爸妈叩头，对不对？叩头是过年了、平常我们喊爸妈早啊什么。像现在你们有没有看港剧？有没有注意？我比较小看内地的剧哈，我不晓得。你们看香港的电视剧啊，通常电视剧总是吃饭嘛，对不对？总是一群人吃饭。那不晓得为什么那张桌子呢，总是只坐三边，留着一边，这是为了拍镜嘛，镜头这样。你注意一下，到今天还是会吃饭的时候，小孩的，不管那小孩几岁，像我碰到我爸妈，我还是要先叫。爸妈吃饭，然后爸，这样我们才吃的。到今天的电视剧还是这样的。那个从小当然是爸妈要求的教我们的，后来我们没有啦，就完全在心里面这个理啊， 我们光是我们叫爸妈吃饭呢，我们自己会很快乐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而且我好奇你为什么突然昨天晚上看读孔子啊，那不是孔子老子，通常有人说心里烦呢，有烦恼了啊，就才会把老子啊庄子啊读了读一下，对不对？ 是啊，越读越烦恼。 对啊，通常是这样子啊。 所以近年来就国学热嘛，大家尤其到了过年这种时候，大家对于家庭成员中间的那些次序又重新有点想法。就是我记得上一次有一次我们专门一个论坛讲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礼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我真是困惑了，因为有讲到嘛，一个中年人他说小孩回来哈，小孩回来他让小孩给他泡杯茶，他如果不说呢，小孩是不会想到替他泡一杯茶的。结果呢，他专门说，他说我不是要他泡茶，我就是让他要有这个礼貌，有这个习惯。虽然小孩转过去泡茶的时候一倍的不满意，一倍级的不满意，但是还是把那个茶拿过来了。然后呢，这个父母就说了谢谢你这样。结果另外一位国学家就在旁边说你错了。他说我怎么错了？他说我是不是我对我小孩要求太多？他不对。为什么你错了？你就错在你说了谢谢你。他说你今天回家给你的老母亲泡一杯茶，你妈妈会不会说谢谢你的？ 哎，外国人就会啊， 但中国人不会的。中国人如果你的老母亲你给他泡杯茶，他说谢谢你的话，出问题了。对不对？他对你闻到有意见了，他就觉得你平常这是理所当然的，你给你妈妈泡一杯茶，所以他说你说一声谢谢你啊，其实你违反了我们国学的传统了。我在旁边听了以后，我觉得两面都有道理。说实在话，那个中年的父母哈，那个心情我非常理解。我要叫我女儿给我抱杯咖啡，她能够我开心死了。但是那个大师讲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孝敬老一辈的时候，真的老一辈不会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哎，那我问你，如果是你太太给你泡杯茶，你说谢谢吗？ 会说。因为太难得了， 我太太给我泡，我就完全不敢喝了，怕我下毒。说起这个，我真的总是听到这种故事，我就心里坐立不安。因为有个事情，我内疚了大概40年吧，应该是我10岁、11岁。说起来，每次我光是用想，我就觉得非常惭愧。反正从小我父亲哈，我从小我父亲跟我那个就比较严苛嘛，那冲突蛮多哈，就比较紧张。那有一次，反正我父亲起床叫我给他泡一杯茶，我就到厨房泡了。那你猜得到我做什么了？吐一个口水进去。 哎呦，叛逆到这程度。 就是那时候很多的愤怒。因为压抑嘛哈，因为我父亲是很严苛的，因为我是独生子，他是望子成龙嘛，我有姐姐有妹妹，总是对他们比较宽松。比方说随便举个例，回家我父亲是写作的，对纸这个东西非常保护的，很讨厌别人浪费纸。回家看到呢他的写作的稿纸啊被撕掉被划掉，他问也不问就把我揍一顿。其实是我姐姐弄啊，我忘记是我姐姐还是我妹妹弄的哈。那从小那个愤怒压抑在那边，说可能那一阵子也有那个矛盾冲突比较多，我就吐口水。那这事情我内疚了40年，我也没跟我父亲讲。现在是趁我父亲那个神志不清不看电视，我才讲一下。因为这种有时候就内疚到不敢跟他道歉，有些事情我们内疚了啊，对不起，子东啊，对不。内疚到 你内疚的是对你父亲的这种感情呢，还是吐口水的这一个方式呢？ 我想吐口水这个了，因为这个伤害啊，你干嘛又用这种方式来对你父亲报复？ 佳慧的这段话很好的回答了今天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恐怖主义怎样反抗世界强权的。反抗世界强权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反抗。 哎，但是我父亲就是什么，他记得每一次打孩子，然后呢，他现在啊会后悔。哎，我就觉得挺奇怪，因为呢，你比如说他打过我哥哥，对吧？那我哥哥早都忘了，但是我父亲。就现在他就会想起来哪年，哎，就过春节的时候，那天就说到这个什么高考的问题，他说那天我打了你哥哥，他说这个事情我想起来我心里就是很难受。 哎，他记得， 他有道歉吗？有跟你 哥说吗？那也没有，但是他自己心里觉得。 我想过年的时候大家坐下来吃饭，像刚才松鼠一样吃吃花生，要是都能够聊聊几十年没说的对家人的事情，就是有一件跟家人有关，但是一直都没说的事情，每个人都讲一段。 那就变成了治疗，春节变成了治病。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这个年轻人啊，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是哎，你看我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距离上去想这件事儿，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会想，我就说哎，他们年轻人呢、啊。哎，有时候我觉得这样我还挺高兴，好像我大了似的哈。哎，就是你看啊，一方面这个社会的趣味，我觉得尤其是中国社会的趣味啊，越来越跟着年轻人走了。你知道，就像咱们那天讲这个前一阵陈赫的离婚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中年人，你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火，但是你哪里晓得，就是现在你认为的火呀，早已经不是年轻人心目当中的火的，你心目中的明星在他们眼里都是快过气的老明星了，他们认为爱情公寓什么奔跑吧兄弟，但是呢整个社会我现在发现，不管是商品销售还是电影拍摄，还是电视节目的制作，包括这个具体的剪辑啊，剪辑的手法，你知道现在我要做一个什么视频节目都必须有一些剪辑手法，其实什么叫年轻人的剪辑手法，要叫我说这个东西勉强不得，就好像说你的孩子，你的儿子爱玩电子游戏，你非装成也喜欢玩，那你就是在陪他玩，实际上你对吧，你跟这个东西绝缘，但是呢现在你会看到，为了讨好他们，为了让他们争取他们，所以呢就砰弄出一个那个设计对白，砰弄出，就像康熙来了，他们就是看康熙来了长大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玩意儿， 这是有点对比化连环画， 你可以这么说啊，你就是你怎么说呢，一方面这个社会， 反正是一个人说话，这个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这种一个人说话，一个话是从旁边冒出来的，这不是连环画吗，以前赵子龙啊，关飞关羽啊，都是这样的嘛， 对， 现在就到湖南卫视了嘛，嘣一下这样、啊、 而且整个社会对这方面的信息很敏感、你比方说一说春晚，说啊那个标题就是，哎，这次春晚的阵容啊，都是小鲜肉，什么叫吴亦凡呐、什么鹿晗呐出来了。可是我仔细一看这个人名呢，还是老中青三结合嘛，就也有老的，他争取各个年龄的。但是你看，他这个社会媒体对这个年轻人的信息非常的敏感，他举出来的就是，哦，有很多小鲜肉，什么谁谁谁来了。 没有，就这个可能内地的媒体真的最近十年才真正开始竞争发展，你看香港，其实日本你说要开一个对话商出来哈， 对， 独白，那日本几十年前就这样嘛，完全是跟着那个漫画的整个走， 对 对 后来周星驰嘛，周星驰什么唐伯虎点秋香什么，全部是这样突然飞起来，高潮这样飞起来，那是个那一直都是，而且我们讲那个媒体消费时代一定是年轻人嘛，难道我们会去花钱乱七八糟买东西嘛，一定是年轻人随便花嘛，特别现在这一代的哈，所以那个这是媒体时代的常态、其实应该是说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大陆的媒体真正开放竞争了， 你看就是整个这个社会啊已经假定是个幼儿园了，我现在觉得比方说像我们这些人，要不你就别出去混，你要出去混呢你就得你要跟年轻人结合，但是年轻人会给你贴个什么标签啊，徐子东教授这个东西啊，他觉得你不够吸引人，他要给你贴一个叫萌叔，萌萌哒，我最太恶心了这个词儿。现在一说就萌萌哒，你看这都是哎，想方设法呀，让你跟这个年轻人拉近距离。可是要照我看，他这个玩意儿对我来说就像幼儿园。说实在话，他的很多语言方式，或者说他喜欢看的，在我看来就像幼儿园。 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有收视率就好嘛。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进入新的一年，我也是跟他们讲一定要走老中青相结合的这个道路，对吧， 我们需要改个外号吗，萌叔，那我叫什么呢，大伯， 改个外号不如换人了，这回就正是我准备跟你谈的话题、 没问题，不用谈不用谈，你不打给我就行了， 不是 还不容易， 我现在 你要想一想你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啊 你知道那天这个广院他们现在爱叫中传是吧，有这个学生作业拿给我看了一下，我一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年轻人呢 他确实是特别多的这个想象创意，真的特别多的这个创新。当然他这个创新照我们眼光上来看都属于形式大于内容，就是他但是他们会搞很多花样，对吧？可是我就觉得，哎，这不就是年轻人喜欢这个吗？哎，喜欢这个，你发现没有？为什么一个人老老实实讲着讲着话，蹦一下出来一个字幕，像这种连环画的东西，这个本身也反映，你比如说我要是听你说话，我还不希望有这些干扰因素，我希望我专心的听你讲话。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大学生，他们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这跟这个玩意儿也有关系。他就说我们现在觉得，哎呀，上一堂课啊，简直是我维持不了五分钟的注意力，不关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看电视制作也配合他们这个，就是给你弄出很多很多花巧，这样符合他们注意力不喜欢集中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说我也就是说有几个广院的学生，我让他们啊跟咱们锵锵合作，建立了一个广院电视系啊编导系这些学生建立一个锵锵青年群，对吧？我就是建锋同志吧，就是青年团，哎，让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表达。所以今天咱们也可以给人家这个提供一个舞台啊，让他们这个做的一个关于中国股市的他们的一个感受，哎，他们找的吧，他们在网上寻找的能表达他们的这种趣味。你看你要聊股市，对吧？他们年轻人喜欢的是这个调调，你得这么聊。所以说我可以给你看看。 虽说几天涨停板，但是后来又跌停，赚了点小钱，心里有点慌。相亲找姑娘，一听是股民，全部被吓倒。你让股民还咋培育优秀下一代？指数上涨时，专家都说该跟进；指数一下跌，专家找不到。后来了解才知道，专家都是马路搬砖的，给钱嘛事都能说，价格还公道，忽悠有保证，左右都是理儿。真想问问他，你咋自己不买呢？ 我们怎么办？需要这样吗？哇！ 对 哎，要去这里嘟噜嘟噜两滴汗。 但你别说，佳慧，我觉得这个对香港人来说也应该说并不新鲜。这个你看，我觉得像幼儿园吧，但是实际上呢，这比较接近市民趣味。我在另一个地方来说，因为你看，我老给他们举这个例子，当年我们从大陆来啊，刚到香港，咱们这个凤凰台都是香港的导演嘛，那个时候他让我们做的这个主持节目的这个风格就是学习香港的这个艺员，实际上我们都觉得很难办，学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新闻系，是做这个写东西出身的人，但是呢在香港马上你要是主持人呢，你就列入一个议员的这个序列， 娱乐大众，你把自己要放低。 哎，但是这个娱乐怎么娱乐呢？你比如说，好比说我跟他们讲，我跟吴小莉，那个时候我跟吴小莉，我们要去拍一个香港的旅游片，这个香港导演会设计，就是说，哎，你们俩这样啊，我这个镜头架在这里啊，你们俩先在镜头两边，然后呢我说那个321 action， 你们同时呢跳到镜头里来，哎，这样来做这个 opening， 做这个开始。所以他说321 action， 我跟吴小莉，嗨，就这样的，嗨，大家好啊，怎么弄。其实我就觉得，哎呀，弄得老夫啊真是很难办。但是你看你香港市民的电视，他不就是看这个吗？综艺节目， 这个 不就是这样吗？ 这是好事啊，因为我们不要只看内容嘛，媒体嘛，就像那句话哈，媒体这是讯息啊，那个 media 本身它的 form， 它的形式哈，就已经是内容的一个部分。当你讲旅游讲什么的时候，你当然是用这种快镜头转来转去，而不是有时候我们有点不满是看 CCTV， 不管介绍什么好玩的活动，都是那把声音嘛，都是那配音嘛。各位，在中华文化5000年的长河里面， 不行， 不是，我的普通话不行。 你讲的很， 哎，其 但是你讲的很好。我认为你讲的这就是两个极端，但这两个极端在我眼里都叫一大俗，对吧？这两种其实都很俗气， 就是在家里电视机不能放得太低，也不能放得太高， 哎， 对不对？ 不是，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还可以给你们看一个视频，就是最近在微信圈也比较流行，就是香港这个职场，叫谢波操，就是你在办公室太累了， 那很精彩， 那你看了那个了，是吧？哎，就是说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好玩一点，是吧？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由最低层的低层谢波操做起， 開始。當你老闆話你做錯嘢嘅時候，你就要講：我都係照你意思去做， 我都係照你意思去做，我都係照你意思去做。 膝頭哥要提高多少少， 我都係照你意思去做，我都係照你意思去做，我都係照你意思去做，我都係照你意思去做。 但係有陣時你老闆會堅持話你做錯嘢嘅喎，咁你要點樣講呢？你就要話。上一首同事都係咁講， 上一首同事都係咁講，上一首同事都係咁講。 我真係唔覺得我錯咯， 我真係唔覺得我錯咯，我真係唔覺得我錯咯，我真係唔覺得我錯咯。 好啦，喺呢個時候就學一啲難度高少少嘅中層射博操啦。做中層最好嘅地方就係可以將啲嘢射俾其他 department 做。 呢單嘢唔係我跟。 咁你应该点样同佢讲呢？你应该话咯噃， 你咁样我好难做，你咁样我好难做，你咁样我好难做，你咁样我好难做。 到最后我哋为咗速战速决，我哋会点讲呢？我会咁样同佢讲：我唔想俾人话我越权咯， 我唔想俾人话我越权咯，我唔想俾人话我越权咯。 做完低层同埋中层射博操之后，嚟到嘅高层射博操啊！如果你的下屬做錯嘢，作為上司咧，你要即刻同佢劃清界線，話今次我真係愛莫能助， 今次我真係愛莫能助，今次我真係愛莫能助。 嗱，講嘅時候咧，個身體咧要盡量閃開啲噶，二飛。 而今次我真係愛莫能助，今次我真係愛莫能助。 嗱，如果作為下屬，佢反駁個上司話：喂，你真係有咁講過嘅喎。咁呢個時候咧，個上司咧就要強調話： 我冇印象，我有咁講過。 非常好啊！ 哎，刚才这个， 所以同样是娱乐的形式，完全可以做的不一样。这个谢伯超啊，就比刚才那个股票的那个要好很多。 哎，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笑过以后，你还可以想一想。 对， 哎，里面讲的这些话哈，我在办公室里都讲过。 没错，全是香港的公司政治。 哎哎，全部都讲过，我对上面也讲过，对下面也讲过，那个中下上三层的话我都讲过。而且这种时候我爱莫能助了，这个我印象没讲过了，什么什么这个事情，哎呀，你仔细想想，这是卡夫卡他背后的意境啊，是个卡夫卡，就是人在一个现代社会这种现代性的结构里边的这种无助的状态，可是他用一种非常好笑搞笑的形式，他不用很严肃的形式，对不对？所以那个最后那种，如果电视都能做这样的这种娱乐节目，我觉得那真是非常好。 他应该是舞台的吧？ 他是 舞台 演出， 是一个舞台的 舞台演出，舞台 演出，但是流传开来。 对，他最好玩是里面完全用宇宙上启动说，我们都讲过，这些都听过。可是我觉得那也没有太坏了。我们看那些用语啊，其实蛮文明的。大家就把大家 常讲的话， 对，把冲突、把利益矛盾哈，把它隔开，用语言来隔开，总比什么拍桌子、翻桌子、强压的。我是上司，我说这样就怎么样哈。我觉得好多了，真的，我觉得好多。可能最近我去了一趟台北。看了台湾那个台北市长啊，柯文哲， 柯文哲那医生， 对不对？对，他们现在当市长了吧？ 对，我知道。 他们团队跟几个财团在冲突嘛，每一次开会谈判都是拍桌子，互相登报互骂，这是台湾。 柯文哲刚上来就这样了。 我觉得这是整个台湾啊，去台湾，这台湾过去20年啊，有一首歌嘛，我们都会唱，爱拼才会赢啊。 嗯， 不仅是歌了。就变成他们整个生活状况啊，不会礼让的啊，大家就用最粗暴的语言暴力哈、啊。我觉得香港很好。 但是你接触的台湾，我们自己的朋友又觉得那比大陆人礼貌多了， 知书达理多 了。对呀、 啊，香港的职场啊，你说的对，就是这些语言，然后一套规则。所以香港的职场哈、啊，就是说你不会大吵大闹的，不会有人敢哭啊什么。老婆跑来坐在领导的办公室的门口啊，这个内地的有时候会这样，但香港，但是反过来呢，有时候觉得呢，哎呀，真是很无奈。 就人在这个科层的这个秩序里边，有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 我觉得实际相 当操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BBC 音乐颁奖典礼2014。